锵锵三人行，诸位，文道、子东兄啊，这个今天啊，有你们爱讲的。嗯，哎，我最近啊，看一本书啊，有人给我的，叫《八十年代》。 哦，那个、 查建英女士，她访问了哪些人呢？我给念念这个名字啊，这个很多呀，咱们也都这个认识，像是这个阿城啊，北岛啊，还有这个咱们锵锵三人行的女嘉宾潘杰的老公 甘阳， 甘阳啊，还有什么人呢？我看看啊，还有这个陈丹青啊， 刘索拉， 陈培元，李佛，刘索拉， 对，厉宪庭，林旭东， 对， 田壮壮，崔健， 哎， 这么一些人，北岛啊，这么一些人， 都是一些。但这几个人的选择很有意思，这些人都是你可以说八十年代很有代表性，很让人怀念的人物，但是说怀念又不大准确，因为他现在都还在，而且还都很活跃，大部分几个人都很活跃。 嗯，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那些不见了的人在哪呢？你们想过八十年代有些人是很有名的，影响力完全不下于这一批的，但是那批人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说起八十年代，你们能想起什么？你像我想起那个时候，好像什么哲学热，好像 美学热， 反正就是文化热， 主体性讨论， 对， 诗歌，什么当时还有什么今天那个文学期刊， 现在还在 啊，朦胧诗， 文学上就最重要的是寻根文学， 崔健的一无所有， 对，然后。七十年代为新兴画会留下来的这个现代艺术， 哎，第五代电影， 都是那时候发生的， 对，都是那时候。 它几个东西是连续的，一个电影上就是西部风， 对， 再早呢是朦胧诗， 对， 然后呢电影上的西部风是跟寻根文学有关， 对， 然后寻根文学后来又发展到所谓实验小说， 嗯， 就是那个比较探索的这些 余华他们了， 对， 就是。 你看我看这个书啊，我也没什么文化，不了解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啊。你看，其实才没过去多少年，可是呢，那个 已经变成一年代了。 那个景象，你比如说这里边阿城就把这个时代说成是前消费时代。你想，他那个时候，你得从七几年开始，七六年粉碎四人帮，然后呢，差不多是七八年吧，恢复高考，差不多在这八十年代呢，就第一批大学生啊，或者研究生啊，慢慢的出来。说在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其实一直延续到我们九十年代上大学，就是。哎，可能几个大学生像地下党似的走一个小巷子，哎，走到一个屋子里炖着个大茶壶啊，然后一群人很真诚的在这个很严肃的在探讨诗歌，在探讨文学，哎呦， 而且这些探讨的人呢心里都觉得他们这几个人的聚会将来会变成历史的，会写进史书的， 就 像今天 这样。 但当时讲，你看创造社当初郁达夫、这个郭沫若，他们就几个人。哎，现在文学史总是要讲他这几个人，所以几个这种人很多的。 小心搞飞， 哎， 你不小心搞成了二流堂。 哎， 常常很多的这样的聚会。 你说我在这个书里看好几个人，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呢观点都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说是你要去查八十年代的这个关键词。你自准能查到五四，就是它跟五四啊有种遥相呼应， 对， 什么批判国民性啊，什么寻根文学呀，等等又遥相呼应。但是呢还有一个，你比如说陈平原，他是在大学里的，他感觉是什么呢？他是当时我们这些学生啊有机会亲近老教授， 对， 这些老教授被打倒了这么多年，但是他就发现呢，其实基本上对他们影响不大，一朝翻过身来呢，他恢复的还是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所以他认为呢，这个在八十年代，实际上他们通过跟这些老教授的这些 接上了五四的下来那个， 接上了三十年代的学术的一个传统，这是他的一种看法。 对， 说的有道理。 那时候大学里边就是老教授跟研究生关系非常好，当中这一批呢，就是五六十年代留在大学里教书，当时称之为叫中年教师，这批人其实很苦的。就是因为他五六十年代都是政治运动，能不做右派，能不下放到乡下去，能留在大学里，都是政治上很可靠很努力，所以这些人呢其实也是被耽误掉，他们等到了八十年代一要搞学术的时候，很多人发现哎呀 学术上没东西，所以这就是给八十年代出来的这批人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他们一下子就接上了老教授那茬，中间这一代 就全部甩掉， 就忽略了。 咱不了解，徐老师，你也是身在其中的人哈，因为那个时候就说这个好像最火的是诗人呐、啊，这些作家呀，好像谈文化的人，那姑娘们都跟他们玩。 对， 那个时候你们究竟是怎么 玩的？是那是我玩的。那时候我告诉 你，甘阳就说嘛，说那个时候就是净开 party 呢。 对， 说那个时候姑娘是跟这样的人玩。 后来就心里不平衡，我告诉你，最早开笔会的时候呢，他们总有一个项目，到笔会快完的时候呢，主办方呢，他就会请这些有名的作家，然后呢找他就告诉那些。大学里边，比方艺术学校的什么什么大学生说，我们这里有个笔会，那么来了很多，比方说什么余华啦、莫言啦，诸如此类的哈。这个当时还有陈春啊，什么很多人，那就有很多女生就愿意跑来。 哦， 那么然后大家就跳舞啊、玩啊什么，其实就没什么。其实 哪还裸泳呢？ 啊，没，那是他们 书里写的， 那是个别例子。其他大部分，我到现在， 那你也是就这么跟这些女学生？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跳舞就是到深圳大学演讲，然后他们拉下去，我跳了，艾小明在旁边说了我一句话。我因为白天在演讲嘛，晚上跳舞的时候，人家女生教我，我不太会跳嘛。艾小明就说：“徐子东啊，你这是虎落平阳啊。”就是说我跳舞不会跳嘛，我还记得当时几个女生教韩少峰跳舞的样子，我历历在目。我们在杭州开会，但是这个情况很快就变了，变了什么呢？等到再过几年，到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还开笔会的时候，第一，作家已经没号召力了，没有多少女生愿意来跟你们跳舞了，这是一。第二，来了以后哈。居然这个跳舞的地方旁边有一些大款，这类似大款这样的人，漂亮女生就走他们那边去了。 哦，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徐老师这么愤世嫉俗， 我还没有，我那时候已经到香港了啊。但是我还记得当时有几个作家，我忘了苏童啊什么，心里就特别不平衡，他说。看看这世界 呀、就是， 真不像话。 所以当年余华写实验小说就能够一帮。这个女学生过来，现在呢，她得写兄弟才能变大款。 对。不过我跟你讲，还有真的区别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记得开会，比方说我，那时候开会哈、最吸引不是会场，而是一到了会了以后啊，大家就会聚到某一个人的房间，这个很自然的。通常这个人是他，当然他是比较核心一点，大家比较认识，但是也不一定。然后呢，大家就在床上横坐实坐，然后抽烟，然后就在那里有一句没一句，大家这样就可以聊到三四点钟。整个这个聊天的内容是比各种各样的文学啊、社会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当然也有上面的政治的小道消息啊、社会上的，但是很少八卦之类的这种，可以聊到很深。就是一群人在一个卧室里可以讲到沙特之类的东西，讲到很深。后来前几年我又开了这样的一个会，九十年代不已经是零新世纪了，又是同样这批作家开会，到了晚上我想又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我就打电话在谁房间啊什么什么，找不到，问了几个人，他们说谁找不到，他们好像去什么地方桑拿去了。 这个 我给气的， 我徐老大大概是去哪间房、 这个、 他说去那条路的309号房， 这个姑娘陪着了就 是。不，他们这个是可能是健康的，但是你说明这个精神力的涣散跟这个肉体的上升呢、这个时代的变化。 你还先甭忙说肉体，我这个阅读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读啊？其实是因为啊，这些人老实讲，对这个幼稚的我来说，每一个我都是尊为老师的，这看他们的话呀，长见识。但是我发现呢，他们说的都好几个人说的，说到八十年代啊，都谈到真诚，就是说。你好比说像那个阿老阿成，他认为的 阿老， 这还是 我们聊天他叫了阿老。阿老呢就是说呢，说这个八十年代是个表现期，就照他看来啊，好像包括北岛他们也这么看，实际上是六十年就文革的时候是被压抑的。 对， 比如说一些白洋淀派那些诗人，像石指啊、芒克呀、什么郭鹭生，当时写的诗已经在写诗了， 地下 诗，在看很多西方文学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觉得。即便在文革的时候，我跟你讲，都有精神贵族。我后来才知道， 当然 我们那个时候，我在石家庄，我在工厂里， 我不在那个北京的这些大院里，也不是什么干部子弟，我能看到什么书啊？实际上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已经通过很多渠道。 那个杨牧啊，台湾的著名诗人杨牧有一次跟我说吃饭的时候，他说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本书在中国大陆的七八十年代有很多人看，他非常非常惊讶。你现在在美国买都买不到这个书， 他们那时候 John Glistoff 罗曼罗兰 弄来一本西方的什么书啊，就抄啊。 那时候有些人是弄得到，你看高行健就是七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很多西方现代文学了嘛。 他是学外文， 学外文， 他又是进水楼台， 他们说就有这么一批人。 对，咱们先去一下广告，还有故事呢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为什么我说到就好几个人都提到真诚啊，甚至有好几个人很怀念八十年代。他就说呀，你比如说也有的人说实际上这个八十年代他们你们辩论哈，那个调调那种严肃的腔调还是革命腔的，其实还是在文革当中延续的这个腔。但是也有人说呢，其实那个时候也许见解还不深刻，也许那个时候这个眼界还没有充分打开，但是至少啊争论呢是很真诚的，而且那种强烈的这个现实关注啊，实际是关注现实的。你比如说实际我发现这些人里边啊，好多人直到现在他都不大爱谈八十年代，反而他谈的是现实，仍然能看到这种强烈的这个关注现实的这种情怀。你比如说像有一位像这个陈平原就说嘛，说八十年代的学术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单纯，有争论但很真诚，理论资源有限，学术功力不深，所以我们的思考呢其实肤浅，但是呢学者之间交流很多，没有那么多功利的计算。 对，我记得我们被载入史册的就是一次会嘛，就是杭州的一次，在寻根文学，寻根文学后来就是那次会导致的，叫杭州会。在文你看那个陈思和他们编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史啊，这就讲了很多，里边有张照片，我的学生就把我里边找出来说，哇，说是你以前这个样子。最近蔡翔还回忆口述历史，讲这个会议，那个会议阿成就第一次那个提出，后来就是韩少空他们提出。 对，那时候阿成写《齐王》， 对， 他刚发表《齐王》， 刚发表《齐王》。 那个蔡翔回忆，他说当时去到是一个疗养院，然后去了以后呢，就告诉大家这个房间呢有三个人一间，有两个人一间，也有一个人一间的这种房间，但是呢就没划分谁住什么地方的，大家就抢着住三个人的房间。就是说很自然的就跑去，就很多人就我们三个人一间， 他好多都是老知青。 不就是现在哈，碰到开会哈，我跟你一签到的时候，很多人一去，包括我自己，是不是单人间呢？非常讲究这个。要是你叫我再跟人家合一房间，当然生活习惯也改变，另外会觉得就会叫是不是你？假如你说是合间的，马上就叫是不是人人都是合房间的？哦，谁谁谁啊？你窦文涛是单人， 这真是有意思。所以你觉不觉得 我们那个时候没这回事？蔡翔这个细节哈，他回忆了，我想起来，真的，我们当时就进去就奔三人房间，然后 我，但是因为我年纪在我们三里面，我年纪比较小啊。比如说像这个情况啊，不晓得为什么八十年代，你刚刚说这些事，我回忆起来我特别多。虽然我没有亲历其境，但是我印象里面总是有一些很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说三人房间，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冷气不是，空调不是一个常见的东西， 对， 所以我联想到很多的太阳底下有汗的味道，然后烟的味道，然后 烟的味道是你必须承受的， 然后一伙人，然后你想到那种纸啊，书的纸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八十年代没现在那么好，黄的，然后会脆的，但是那个书的纸有种油味很强，然后我就特别记起来，就是那时候这么一些的边缘的东西。那时候写书呢，大家开始很真诚，但是依然要曲折。比如说特别你刚刚说的，讲到外国的文学艺术理论，讲沙特什么，所有这种书它的这个编者序言，我记得那时候李哲厚他们编那个现代西方美学丛书，那个序言一定写的说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那是因为出版， 对，然后这些呢我们是要拿来参考用的。那是因那个年代有很多这种， 比方说我还回忆起那个杭州那次会，没有事先大家提交论文，也没有发言的顺序，可是连续几天，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大家了，王毅啊、陈春啊、韩少功、阿成啊、李陀啊、黄子平啊， 季鸿征啊，当时陈思和啊，所有这些人，那个周介仁现在已经去世了，那个李子云当时也是在，哎，李庆熙、李航玉、郑万龙，所有当时寻根派的人都在那个会议上，没有既定的会议的章程的，连续几天大家几乎就在边上没出去玩过，连续四五天。后来我参加过无数的会议，有很多学术规则，有很多学术水准，没有一次会开到这样，所有与会的人都承认。你现在陈思和复旦中文系主任，现在很多人都是做官的，我们这个开会里边很多人都做官，我们多少次讲要重新开一个这样的会纪念他20周年，现在就开不起，现在涣散了。 当年曾经这些有一些这种知识青年哈，我要叫我觉得挺逗的，比如插队在两个村走一天一夜，甚至走几天，我去找你，为了跟你探讨思想，其实见了面呢，就互相把自己最近写的日记啊给对方看看。写的时候其实就是准备给朋友同道交流一下我最近怎么思考。 那时候那就流传的有些地下文学，像那个公开 或者交换诗歌、 公开的情书啊什么。所以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他们每个当时出名的作家都说他那个东西是那个时候写的。齐王吧。郑万龙说是80几年的时候，那个阿成跟他讲故事，他催他写的。可是阿成自己怎么说啊？他说在云南没事写的玩的，写了完了人家借去看看也就不见了。 真的还假的？每个人都这么说。 隔一阵时间吧，有个人讲个故事，说有，他说看了个小说特带劲，我拿过来一看，哎，这不就我的吗？他说， 就是听他说过， 他也这样说。马原说他原来的小说哈、也是在插队时候写的。我现在就很难考证，唯一能够相信的是北岛的那个有一个小说、那个是真的是那个时候，哎，对，波动、那个是真的是73、74年写的、 我觉得这些老师们哈，他这个真是彼此之间的人的记忆可能真是不可靠的，说的那真是这个南辕北辙的，可以就都是谈。 但是有一点是共同，就是对80年代的怀念， 甚至有人不怀念，甚至有人强烈否定，就说什么80年代是什么文艺复兴，说扯淡，说是因为当时有一些人呢、去了美国，说到了美国才发现中国的文化艺术啊，在世界上你根本没有你的位置，说你还在当你怎么着多么干嘛复文化复兴的，说您的 说文化文艺复兴当然是夸大自己， 就等于是一瘸子现在让你下床扶着你走两步，您还以为您蹦迪呢？ 不是，但 有人都这么说，也有人，你像北岛也反思说，我那个时候写的这个我不相信，是吧？他说其实还是带着一点革命 腔，对，那当然， 我觉得他的这个反思，但是怀念好像还是很多人。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这么看，就是说文艺复兴，你比如说就算西方原来那个文艺复兴，最早的文艺复兴也不是很了不起的东西，你放在当年14世纪那个时候，16到16世纪间那个全世界的文明水平来看，你欧洲的文艺复兴比起当年的巴格达，比起当年的长安，比起当年 比起我们的明朝的文官制度， 那算得了什么东西啊？但是问题是，那对你欧洲来讲很重要，中80年代对世界上来讲，绝对的一个标准来讲不怎么样。你比如说当年的翻译，我就当年我特别留意，就是为什么西方100年的这些学术的东西，短短10年之间很时空混乱的，啪都进了中国。对，但是呢，你要想看对中国自己来讲，那10年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这复兴的意思是这么讲的， 那么极快的学现代派，然后马上提出反省， 对， 非常快的把很多这个西方的东西还出了丛书，出了好多丛书。 然后昨天你先讲沙特，讲完沙特突然之间来了尼采，尼采是比沙特早了几10年的人， 就是你们这些老师。 然后开会，你知道他们一群人凑在一起，一个人说他人是地狱，旁边一个人说是啊，了解一个人是完全不可能的，人天生就是孤独的。那个旁边说的太对了，三个人都在拍拍肩。这就是80年代。 锵锵三人行。文道怎么看？ 80年代，因为我很小嘛，就在香港，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想认识中国，就是透过像徐老师那时候他们搞的这些文化活动啊，出的书、看的电影啊，电影。我们印象最深刻 第五代导演 那时候在香港，去香港电影那时候是新浪潮之后，然后看到说哎，中国的电影也起来了。你刚刚说到真诚呢，你真的太对了。我觉得你比较一下，同样是陈凯歌张艺谋拍的片，你拿今天的无极十面埋伏去跟当年的黄土地红高粱去比， 对，而且 是世界变了呢还是凯歌变了呢？ 是整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大的环境变了，就媚俗啊，这个现世啊，商业化、啊、就消费潮流，这个东西使得八十年代的有些先锋的精神夭折了，或者说 compromise 妥协了。妥协取得了很大的利益，但是从文化精神上的妥协，当初凯歌拍那个《海子王》， 嗯， 也不成功，没人怪他， 嗯， 因为是很严肃的探索，《海子王》边走边唱，拍得这么闷，也没像今天人家对无极这样的态度。 我也听到一种议论，就是说，是不是那就是个特殊的？就实际上，比如说，姑娘们都爱找这个诗人们玩，是不是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常态的一个社会呢？ 姑娘们都爱找商人玩，就是一个常态的社会。 没说商人可以找歌星玩吗？ 从人类文化历史上，从来都是诗人容易吸引姑娘的， 是吗？ 当然， 不，那是青春期，就是说这个。青春期的姑娘容易被青春期的诗人吸引。当年中国这整个社会是青春期，你觉得是这样？ 诗人可是太多， 当年是八十年是中国的青春期啊！你想想看，真的是有那种就是整个社会都是青春期的躁动。 只是成熟的太快了， 成熟的太快了。 成熟是要成熟，只是人。一个人也是，人也成熟得太快了，就像一个你几年前见过一个天真活泼女孩，过几年就看她全身名牌